Lesson 33. 33课还是有点贵。听录音，然后回答问题。那套房子为什么那么贵？ Why is that apartment so expensive?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. 请问您的房子要出租是吗？ 是的。 您的房子有几个房间？ 有两间卧室，一个客厅，一个餐厅，一个厨房和一个卫生间，一共70平方米。 面积有点小，有没有大一点的？ 没有，这个房子环境非常好，交通也很方便。 房租多少钱？ 一个月6600元，如果您一次交半年的，就可以便宜点，一个月6000。 还是有点贵。 不贵，这是一套海景房。 海景房？如果我不看窗户外面，一个月多少钱？